俺骂你半米红， 好好好，得众贵宗，将刘氏亲体口狠咽活，插上臣来。长官将我母亲口含烟火取掉， 得众贵宗将他口含烟火取掉啊。 Thank you. 山不见，小娇儿我俩 啊，长官，烦劳长官将我母亲放出城来，容我母子相见。 此故 行过方便吧。 嘿，得众贵族将刘氏亲戚放出城来。